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嗱，讲我哋头先讲起清正梁游嗰两条友咧，即系而家搞宣誓吓，即系搞到而家余波未了，仲越搞越大，系嘛？咁啊，仲话呢两日仲话要去，因为其实咧早两日咧就阿蔡英文就表示关注呢件事，吓、啊，即系关注阿喺佢哋宣誓风波啦。咁然之后咧，我唔知系咪因为一啲台独政党，台独政党叫咩名唔记得啦。咁就覺得誒、可以炒大佢，起碼如果佢即係揾佢哋兩個嚟咧，清正嗰兩個友嚟咧，即係其實都係即係搞得起啊嘛。咁就有個獨政黨叫咩名啊？喂， 基進 聯盟係嘛？定乜鬼嘢？ 基進黨 啊，基進黨。咁就係台獨政黨嚟嘅。 嗯。 咁就嗰陣時話接受咗呢個清正，話接受咗呢個邀請之後咧，咁國台辦已經屌到七彩啦，已經係嚇。咁、啊、然之後咧。咁佢哋又係有去到台灣嘅，即係呢兩個嘢係有去到台灣嘅。咁但係問題呢就甩咗碌喎，點樣甩碌呢？不如我哋去段片先啦。 相當的跑線，會議剛才的事相當跑線，因為剛才的事是怎樣的，我們從台大圓了之後，然後我們就是一直跟著我們的兩個結帶，就是宣志文跟朱正奇他們，然後去了吃飯，然後去了另外的一個地方。那在大概八點多的時候，我們到哪個地方去但是本來我們也應該因為安排了另外的一個場合見不同的朋友然後就是 基金党啊 和其他的朋友啊，然后就是很尴尬，因为那边有一些朋友一直在呢，然后我最后都是就是比较急的就走了，但是走过来的时候，因为我没有 WiFi 没有电没有钱，所以呢最后我们找不到哪个地方，那然后最后就是围着手电，就是跟王太阳终于的联络的响了，然后那时候所以之后当时也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所以相当的不好意思。 因为他跟他来到台湾，他对这里的关系没有那么多了解，他们拖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决定要过来台北基金党的台北事务所。但是那个时候呢，他们的电话没有网路，他们也电话没有电，他们身上也没有钱，那所以他们也忘记了基金党的台北总部是在哪里，台北的事务所在哪里，那所以他们就回去酒店去拿钱，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比较晚了，那所以就让这么多权威的朋友等了那么久，真的非常非常的跑线。 有去的，那么首先就是梁游两个人啦，那么还有刚才见到黄台阳啦，咁三個人都係電話冇電，又冇 WiFi， 你覺得個機會率有幾大呢？ 係人都知道去過台灣，梁仲恆講普通話一定好過我啦，係咪？就一落飛機第一件事做嘅就係排隊，係買呢一個嘅三日又好，五日又好，十日又好，兩個禮拜又好嘅卡噶嘛。 嗯， 你都識啦，係嘛？嘿 ，Anthony 第一個做啦呢樣嘢。我而家落飛機，即刻轉右，嚇、啊、就係、是、成大檔啊，任你揀啊，大佬。台灣大哥大啊，呢個中華電信啊，乜鬼都有啊。 點解咁緊要呢？因為我哋而家咧就將嗰個我哋傳統嗰個叫 management 咧，嗰叫咩 list of hierarchy 啊。最底層嗰係咩呢？就冇個 WiFi 啊，叫做係，即係冇個 WiFi 會死嘅，係咪？咁所以你一落到飛機嚇、啊，你第一時間，我就算唔係第一時間，我香港已經買定啦，雖然好唔抵嚇，即係嗰張 WiFi 卡。咁但係，喂，你兩條友，喂，你唔係第一次去台灣嘅喎嚇，你青年新政，你上次嚟到咧，你真係想同啊呢、這個咩時代力量咧，即係握手嘅喎、哦。 即係你嚟過官選㗎喎、哦。 唔好用啲咁難嘅藉口啦。 咁戇鳩嘅藉口咪即係亦都好幼稚。 一次又一次玩啲小學雞嘅嘢。嗱、啊、如果我係佢就 refucking off 呢個 Chila。 咁你咪話我係呀我係好唔妥你㗎啦。即係正如頭先我評論黃宗文嗰段嘢一樣咋嘛。你夠膽做又唔敢認，跟住又話嗰啲鴨脷洲口音。而家你因為受到壓力，國台辦又好，或者係因為俾人知道有好大機會俾人 DQ 都好，跟住你唔敢向人哋基進黨嗰個邀請度。喂，男人大丈夫，即係雖然尤慧晶唔係，都唔好咁啊嘛。喂，投過你啲選民，喂，佢諗住就係你玩呢啲嘢，但係你會承認噶嘛？ 嗯。 喂，正如明明係冇做功課嘅，係對表達對老師嘅抗議嘅，就算我小學都好咯，係啊冇做啊，因為我覺得戇居都做呢啲功課。喂，你今先至有 fair 噶嘛，先型噶嘛，唔通話俾佢聽，哎呀，我尋晚肚痛咩，大哥？ 你咪肚痛咧 就，你肩肚痛就係啫，你唔係肩肚痛啊嘛，我係唔中意，我係唔中意交功課啊，我係唔中意做呢個節目啊。 係。唔系，但系你 系嘛？我系去沟女啊！咁令我吹我唔涨噶嘛，大哥系嘛？ 但你明唔明点解佢哋又要去，又要放飞机， 又要威，又要戴头盔咯？ 点解咧？ 因为知道而家真系你坚噶嘛。 嗯。 喂，所以你睇到佢一路个做法，成个青年新政系不断玩呢啲咁嘅交嘢噶。喂，呢啲系细路仔玩嘅游戏嚟噶嘛？喂，大佬啊，你而家玩紧成年人嘅游戏啊！主流社会唔系同你咁讲嘅。我今日认真地，我知你实想我讲呢个 topic 嘅，我认真地睇翻佢最近呢啲咁嘅访问。喂，起码有一个唔知系坚定流拉去商台，话佢叫咗屋企人投咗佢几啲票嘅。 系。 喂，你唔好玩呢咁嘅细路仔嘅嘢啦，同我。我谂住你入去议会度抗争。喂，你明知道老共呢度系一条底线嚟。呢条底线系咩咧？第一，你唔好借香港呢个地方谂住搞革命，推翻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底线一，底线二更严重嘅就系、是、你唔可以搞分裂、搞独立。喂，台湾啊，而家执政咗个民进党啊，都唔敢抱屋老共啦。 唔会明言反共，即系你起码唔会话明言独立。 喂，你蔡英文当选可以宣布独立啦，你够唔够胆啊？因为点解唔够胆啊？台湾中研院有个 friend 同我讲，台湾顶到三日嘅啫，佢一炸你啊，同埋你宣布独立咧，美国佬系唔会撑你场啊。 所以政治系讲 实。喂，大佬啊，你哋自己嘅嘢，我话呢、這个即系台海个关系法，喂系因为老共系主动打你，佢蛮不讲理嘅时候，我梗系护卫你啦。但系你自己走去抱屋人哋，佢发癫嘅时候。你係第一俾人揼啦，大哥！你叫我咪美國人同你頂啊？你真係講笑啊！你真係喂，所以呢幾條底線你係不能夠逾越嘅。如果你想逾越冇問題，唔該你正式話俾人聽，吹啊！我係咁做噶啦。但係你要答另外一個問題咯，我跟住要問你咯。咁你選個立法會議員嚟把春咩？點解你唔搞革命啊，大哥？喂！搞革命是不需要选个立法会议员斗嗰八万几九万蚊人工的。你应该是这样嘛。 咁佢话资源嘛，因为有。 要八万几九万蚊买几支枪啊，大哥。你分明你就是在这里招摇撞骗。难听啲讲就是。嗱，虽然你问我，我真的对支牙呢个字呢，小弟真的冇乜感觉。我不是那代人。但我上一辈嗰啲人呢，就真的好侥幸。因为点解我上个礼拜去咗个丧礼？嗰班亲戚咧，大部分喺内地咧六十年代走烂落嚟嘅，唔系我房嘅亲戚吓，大部分喺内地咧系走烂落嚟嗰啲嘅，即系话好憎共产党，一定投泛民嘅。佢都话系咪有少少过分啊？你哋，我嗰阵时候先猛然醒觉咋？即系我初时仲以为啊，佢用英文讲，即系俾外国传媒听醒啊。但原来呢个字系禁忌嚟嘅，其实系同即系你闹即系美国嘅 Negro 系一模一样。佢喺唔同嘅时代，呢啲字眼可能系中性，系代表系赞扬你。正如支那呢个字，其实过去嘅日子里边系话俾你听系有智慧嘅表现，呢班人系好叻嘅。后期就俾日本仔 係附加咗一啲愚昧啊、無能啊，甚至乎係東亞病夫嘅感覺嘅時候，喂，呢啲字係禁忌嚟嘅，大哥。你爭中共政權還爭中共政權，甚至乎你爭中國人，或者自己唔想做中國人一件事，有啲禁忌，你唔好玩小學雞嘢啦，大哥。 咪主要就係咧嗰啲你 做咗又唔敢認， 係 喂咁我靠你搞革命啊，阿哥，我靠你搞革命，不如我努力移民好過啦。香港人咁醒目，我講咗十次啦。 唔係嗱，支那嘅字咧有啲學教啦，就喺度即係。或者叫幫佢洗消毒啊成啊，話以前係好忠誠啊成。咁但係問題就係話 以前喎 喺呢個所謂我哋係講緊。 因為你講秦朝嘅時候嘛，佢講緊。 我哋係講緊 mass communication 嘛，呢個世界我哋講緊即係傳訊嘅世界，咁尤其係網絡時代。 你知唔知啊？就算日本仔喺民國成立之後，本來佢叫支那共和國，後期咧改翻叫中華民國。佢話如果你夠膽。即係喺你嘅公民裏面講支那共和國咧，我係退翻俾你嘅。 嗯， 佢哋都求求其其，即係包括啲傳媒啊、教育部啊嗰啲照講支那。後期即係老實講，因為打輸咗仗，先至全部唔用啫嘛。 唔係問題就係 一講佢啲右翼嗰啲人士一講嘅時候， 係 即係人哋都反駁㗎。同埋呢一個咧係盟軍嘅決定嚟㗎。 唔係，我哋唔需要講咁遠。其實你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盟軍啊，包括乜嘢啊？即係幾大強國啦，到今日都認為你呢個字眼係有侮辱性啊嘛。 唔係，其實主要就係點解會反彈呢？就係因為有一輩人其實係睇過一啲抗日電影，耳濡目染啦。呢兩個字對於呢一批人嚟講有一個貶義嘅意義。 唔係，背後係有政治。背后一定有政治，所以小弟真系冇感觉，即系对呢个字，因为我系冇经历过呢一段嘢嘅人，我亦都冇见证过三年零八个月，呢个系我阿嫲嗰辈，甚至乎我阿妈都未， 唔系你就算 到咁滞啊， 阿土伯，就算你冇经历过咧，你如果你睇过啲抗日电影咧，其实你都会有个咁嘅印象喺度噶。即嗰班有咁嘅印象嘅人咧，其实系透过唔同嘅方式，主要喂，其实讲真。第一就係你話親身經歷啦，第二就係其實係之後睇啲所謂抗日電影啦。其實呢一個字眼出現嘅地方，主要就係喺抗日電影嗰度嚟噶嘛。其實係咁，所以啲人點解會反彈啫？喂，因為其實除咗抗日電影之外，我唔會專登去抄書揾啊。 又或者 兩個字眼係， 又或者上一輩再同佢哋嘅人講嘅時候，咁咪會話啦，啊，我哋以前三年零八個月嘅時候，日軍幾衰幾衰咁樣。 係，所以 喂，你知唔知啊？我就冇呢咁嘅親身經歷啦，我阿媽都冇啦，我阿爸都少啲啦，因為我阿爸係1937年出世噶嘛，佢都即係因為三年零八個月走翻鄉下噶嘛，我阿嫲嗰啲啊，蘿蔔頭蘿蔔頭咁講日本人嘅，我阿公嗰啲啊，係叫我阿媽嗰輩人啊，係唔好去日本嘅，係發脾氣嘅，如果你去日本嘅話，喂，阿哥呢啲禁忌嚟噶，阿弟弟妹妹。唔好，我唔係想扮老屎忽，老實講，我都冇咁嘅感覺。我都好讚揚日本人，係嘛？即係我認為佢嗰啲 discipline 啊，嗰種紀律啊，做 leadership 啊，嗰啲咁拼搏精神啊，其實比我哋香港人係叻好多噶。我哋嗰啲 IQ 係好過佢，但係我哋嘅 discipline 係冇嘅。我呢個係一個親身去日本第一次去遊浮嘅時候，去開呢個國際會議，我見到日本仔嘅體驗嚟。而家呢一鋪你做 leader 嘅話，个个喺度岌头岌脑，真系岌头岌脑噶，系咁啊！个个喺度，跟住下一铺到你，咁啊，大家即系唔会喺公开场合里边系讲唔同意见嘅。啲日本仔，哇！呢样嘢我真系服 Q 咗佢，有冇搞错啊？冇个人意志咁样，冇自由咁样，屌系咪？但系我哋一定系叻过晒佢哋，我哋讲英文叻过佢，我哋嗰啲转数快过佢。虽然我哋都系即系受佢嘅文化影响，喂，但系对青年新政嚟讲。如果你做，我覺得唔緊要，你咪同老共對抗咯。你去台灣都係諗住咁啫嘛。喂，香港唔得，我又過去台灣，即係班外援，諗住台灣人撐我。你 DQ 咪 DQ 我咯。嗱，呢個就睇出你中共政權嘅面目。我覺得你應該咁做，咁你就名正言順，你 step by step 去焗呢個老共，揭佢自己嘅底牌出嚟。但係話說回頭，你揭佢會揭呢張底牌，對我哋都係蝕底。我哋有乜傻？喂，我哋真系有机会搞到革命。嗱，虽然啦，我都已经年纪大咗，我哋都计算比较多咧，就系我真系有机会搞革命嘅，我梗系不停抱屋你啦。我有机会赢呢一场革命嘅话，喂，当我都冇去到嗰个位，冇咁嘅实力嘅时候， 你就唔好亂噏啦。你當小學雞喺度玩嗰啲文字遊戲，你咁樣咪令到老共係更加強硬地去處理香港嘅問題，同埋係違反曬所有規則咯。喂，唔好話譚博收到風啦，我上個禮拜都收到風啦。呢次佢係李真嘅，佢就係攞你呢個機會，揾唔到好多機會啊嘛。嗱，你上一次 DQ 梁天琦，你諗下，我後屘我事後先諗。美国佬是没什么出声，因为美国佬的中国政策就是支持一个中国，所以他都不敢公然给这个台湾容许台湾是宣布台湾独立。如果他够吉士的话，他一早做了啦。台湾是最容易的嘛，未赤化的地方来的嘛，大部分都是本土意识是非常之强的人来的嘛。你千祈不要跟台湾人说你的祖家在哪里啊，你的老乡在哪里啊。我老乡就喺台湾啊，大哥，我哋都仲可以讲喺个回乡卡里面写个即系籍贯啊，诶、哎，我都未去过嗰只地方咁样。喂，台湾人系最有条件去做呢样嘢，一个第一，佢一个主权独立嘅国家，有军队、有外交、有人才、有足够嘅资源，背后有美国佬撑，人哋都唔敢讲啦。我哋乜都冇，大佬。 唔系，佢哋咪真系得一股鱼勇咯，即系。 我觉得唔系勇啊。有时我都喺 度谂， 究竟呢个系咪一个阴谋嚟嘅，大哥？我都唔想咁谂啊！我当你细路咧，反而我觉得舒服啲。如果我当你背后有嘢嘅话咧，喂，你咁你真系玩 Q 香港人嘅、啊？喂，明明嗰样嘢你自己又唔系好信嘅， 唔系 你一路乱噏。 你知唔知佢而家 四个字香港民族就概览晒一切？我都唔知咩叫香港民族。 唔系你知唔知你嘅对家，即系佢嘅对家。 你嘅对家系咁强 吓， 喺而家呢个时候，喂，你系引蛇入洞啊，大哥！明明嗰啲嘢佢唔需要释法嘅，明明佢唔会打横嚟嘅。 嗱，你唔好话我哋啊！ 喂，我呢条线我哋守得好紧。嗱，虽然我背后我有我嘅价值喺度，即系我认为解决唔到中国问题，解决唔到香港未来长远五十到一百年嘅问题嘅。嗱，呢个系我背后嘅 logic 嚟。就算我信咗你个图都好，你做到咩？ 唔系，其实咧， 我唔系耻笑你，我连争取香港双普选，我哋都举步维艰。你讲话去香港独立，你唔好话登陆火星，阿哥，我哋喺火星里面建立我个地球村。喂，你咁难嘅嘢，好心啦，你有啲计算，你唔好借我哋即系啲人。你去冚自己嘅脚啦，跟住你令到泛民咧系床板夹春袋呢镬真系，喂唔撑你又唔系，唔系我真系会撑你嘅，因为点解你言论自由一部分啊嘛，你系真系选民选出嚟噶嘛，冇理由俾中共 DQ 你噶嘛， 唔系话土白， 喂但我撑你，系咪代表我认同你嗰度做法，同埋你背后嘅理念咧？ 唔一定，因为我 嗱鬼佬就可以咁区分。 唔系嗱，因为咧，你见琴日咧，呢个公民党啊，即系郭荣亨咧，佢已经即系批评佢呢两条友咧幼稚啦，其实已经系，即系而家批评佢嘅人咧，其实唔少噶。你头先你话讲阴谋论嗰啲乜嘢咧？其实越嚟越多嘅，即系佢哋确实佢得到嘅支持亦都唔多噶。你话梁仲恒同埋尤慧晶两条友系， 喂你讲咗人哋叫人哋 Negro， 唔系甚至 即系难听啲讲，就系我哋话死鬼佬、死黑鬼，对唔住啦，你都好心。嗱，而家佢哋有一个难题噶， 系 你得两条路走，一你又继续坚持落去，但系你唔好玩交、因为你越玩交咧，你系即系跳落河啫，等于自己等于跳楼啫自己。第二个就是死死地气道嗰协佢，嗱老共一定会捉你呢单嘢嚟喐你嘅，因为呢间嘢系人神共愤嘅。我开头冇感觉，咁啊听下听下啲亲戚讲，喂又系有啲道理嘅，呢班全部都系反共嘅人嚟啦。如果唔系，点会即系走难嚟香港啦、啊？一定到今日为止都依然系好憎共产党嘅人啦、啊。但系个问题就系、是、面对日本人嘅时候，谂翻嗰段历史嘅时候。喂，大佬三年零八个月又好，南京大屠杀奸人掳掠又好，喂，你冇理由话俾人听呢样嘢系啱噶嘛？同埋呢样嘢喺历史攞到个定论噶啦嘛？你玩老共，还玩老共，我都赞成佢咁做，但系你冇玩埋啲人噶嘛？背后 咪最好笑就系觉得自己好威嘅，唔系其实咧，我听到一个讲法都几都 都有啲道理嘅，即係其實我你咁嘅鳩達點講咧？佢話其實共產黨其實最開心或者係最中意就係揾一個咧嗰、那個能力低嘅一個對手，而你係代表咗台獨勢力，唔係即係港獨勢力呢兩個能力係好低嘅對手。即係我當你兩個對手，而你係代表咗港獨呢個 icon 咧。咁我打你，而係冇人支持你，就代表咗港獨咧係得唔到人哋嘅支持。 100% 認同呢一次阿鳩大嘅講法。 所以咧，佢咁樣做咧，即係其實佢揾咗呢一兩個咁戇鳩、咁幼稚嘅對手咧，以後就令到你港獨呢一支旗咧，就再難係動翻上嚟。 喂，老實講，即係嚴格嚟講，佢批判嘅話、，Hong Kong is not China， 你就唔好走去選立法會議員啦。你算乜嘢勢啊？呢個係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嘅立法會選舉嚟㗎嘛。你又要加入佢嘅建制，你又借呢個機會去玩 Q 佢，唔緊要。你玩一啲係有社會矛盾嘅嘢，有啲背後有人民價值嘅嘢，而唔係玩呢啲口號囉。玩啲虛無縹緲嘅國族認同囉。喂，而家咩世紀啊？而家21世紀啦，美國人啊，嗰啲差佬走去打嗰啲黑人，佢自己都覺得好羞恥呢個地方，文明社會嚟噶嘛，我唔會因為種族、宗教、信仰而大家係有唔平等嘅關係噶嘛，同樣道理，你話我左交大愛，左交大愛啦，係咪？但係呢個世界唔係好似你咁樣溫法噶。第一，做咗唔肯認；第二，你所做嘢全部係自相盾。第三就係、是、你所做嘢係好低 B 嘅嘢。你掂都掂唔到共產黨條毛啊！如果你要香港獨立，你問我，第一你要除咗香港群眾嘅支持之外，你有國際社會輿論嘅支持。而家你諗下，我攞一個好簡單嘅例子，最近呢個禮拜發生嘅，唔好話英國佬當日點樣即係卑躬屈膝啦，對住老共，唔好話奧巴馬。美國佬點對佢卑躬屈膝呢？菲律賓呢？傳統以嚟美國嘅盟友，佢竟然話因為收咗1000億，屌怕咗老國。哇！我見到真係我都跌低啊，大佬。佢本來諗住做第唔知第50幾個州噶啦，當年係即係好似關島嗰啲咩屬土嗰啲咁樣啊，夏威夷嗰啲咁樣嘅，本來諗住。喂！而家見到老共咧，即跪低。 喂， 道德爾特大佬， 我哋好似未講 過。我哋咁嘅傻佬， 點解佢即係突然間放飛機喎？兩條友，我講越講越遠。 係越講越遠，係你翻轉頭。 嗱，我其實我有個諗法嘅，我覺得咧就係、是、其實佢見因為國台辦出咗聲，咁而 佢真 係 唔俾佢做啊嘛。 咁然之後咧，甚至乎喐埋梁君彥啊，係嘛？即係佢而家揾下邊個咧？揾一個大陸護法咧，嗰、那個叫宋小莊啊，嗰、那個唔知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嚟嘅，就話：屌你而家喂！呢、这、一個叫做係政治判斷失誤喎、啊，如果你自己係連呢啲嘢做唔好嘅，你不如辭職咧。 不過呢啲我覺得係戲嚟嘅。今日文匯嘅咩的士聯會啊，嗰啲燈頭版廣告啊，呢、这個咩宋小莊嗰啲戲嚟嘅。 你覺得戲啊？ 即係局呢一個嘅形勢，話好多人好反感。如果你批准佢再次宣誓嘅話，咁你咪將嗰個浪啊推翻埋去嘅時候，梁君彥再走咗， 即係你覺得扯貓尾？ 再走少少嘅時候咧，起碼都有個道理同 即係扯貓尾啦，簡單。 喂，你係啦，即係喂，你建制派啊，特登開個會，八號風球都三號風球翻去， 係啊， 好似我咁想翻嚟做節目咁，大佬個個都翻去開會，哇咁認真處理，阿爺一定係撳咗掣呢單嘢， 係啦， 同埋佢撳，佢撳掣嘅做法係點咧？佢睇咗個形勢先撳， 係 exactly 就係佢係由多個訊息話俾你聽，我係 我都嗅覺唔到啊，因為我冇呢一段民族感情嘅人啊，所以我對支那呢兩個字咧，我係唔係有太大感受嘅。 唔係你唔係話土伯，你嗰晚打風先好啊，打風都翻嚟開咧， 即係話佢好認真， 係啦，嗰、那個 你由林鄭月娥，哇，大家飛撲曬出嚟， 係 阿爺，老實講，而家喺香港嘅問題上邊，所以任何人話阿爺。即係當好似港英年代咁分析係戇鳩㗎啦啲友，佢一撳個掣，所有啲人發功。 嗯， 你睇到個浪嘅，你諗下當年0371嘅時候，劉慧卿講一句説話，去台灣參加李登輝嗰個研討會嘅時候， 台灣的問題由台灣人自己決定，喂，這句真是自決精神，你有什麼問題？哇，鋪天蓋地踏足他一個月，告訴你踏足劉慧卿當年一個月，踏到他後來轉了太驚添，大佬踏到當年他很紅的，我那時候還在前線啊，大佬七一遊行我們贏長毛的籌款。 不是，你又講開了，嗱，點解點解你縮沙？ 唔係佢梗縮啦，因為呢兩個諗住係打份工噶嘛。喂，狗屎俾佢撞馬棍，時勢做英雄，撞咗入去。因為梁天琦退而求其次，揀游蕙禎搭呢一個梁仲恆。喂，香港有班本土牌諗住借你去玩嘢，屌大佬，你未表演到第四下，未第四個回合啊，屌！球證啱啱開始話開波，你已經俾人哋 disqualify 咗啊，大哥！ 唔係自我秒殺。 喂，同埋老共呢次咧 ，strategically 咧佢係神，策略上係聰明。佢 technically 佢做得唔好嘅啫 ，technically 應該咁講 ，technically 佢做得唔好，因為佢做得太樣衰，佢太過即係喺呢個問題上面上頭。strategically， 喂，如果我俾你繼續咁樣去鼓動呢個風潮，造成時勢。我仲得了嘅，我而家唔 stop 你，我即 stop。话俾所有香港嘅政界听，你想玩政治啊嘛？你为咗斗咗九万几蚊啊嘛？你就唔好似我哋网台咁乱咁讲嘢啊！你冇当我哋傻噶，大哥？喂，我俾你玩得呢一镬，俾你再宣誓，俾你入去立法会，你下铺玩咩啊？一系你就做乖仔，咁冇人投你票啦，吓。系嘛？虽然佢都唔系好 prudent 噶啦，都系猛咁塌 Q 噶啦，我估佢都会。 唔系，而家咪揾到呢个机会一棍打死你啦。咁而 喂，同埋佢打死你嘅目的系有一个警告啊，对全香港嘅政治人物，你唔好乱嚟啊，唔好话港独啊，自决都揼你啦。我嗰日先嗅觉到啊，同阿何俊仁啊，我哋选完嗰阵时候，佢话佢听咗我嘅节目，啊，佢觉得我个讲法有道理，攞翻自决之旗。跟住前嗰排见到佢，佢又褪咗。嗱，我唔知佢嘅思考系点啊，但我从佢呢个例子可以睇得到，其实啲人再谂清楚嘅时候咧，连自决都不能够接受。 乜？但系 真系大镬。 但系如果自决嘅话，照计刘小丽啊、罗冠聪同姚松炎三个应该出晒事啊。 佢哋都开始褪褪地。 系。 你有冇发觉啊？ 系。 我唔知道有冇人俾压力佢哋。有都唔出奇，或者又唔需要直接俾壓力揾人勸戒係嚟，即係好似頭先我講法咁啫嘛。你都開始 bind 㗎，喂，你踩緊人底線，你個粉出又未又冇乜實力，又冇乜論述，亂咁嚟，喂，你做一次選票好啦，大佬，喂，你跟住點做㗎？狂瘋狂揼你喎，你驚唔驚啊？唔係好多人頂得住呢個壓力㗎啫。所以嗰个时候，我嘅选举口号最即系好多人都会记住就系好心啦 ，I do what I believe 啦，你做你自己相信嘅嘢，讲你自己相信嘅嘢，咁就好少少咧。即使你赢唔到都好，好啦，你赢咗之后，青年新政又好，甚至乎所谓嘅自决败都好，你攞完啲选票，你要还嘅，你唔好以为攞一两句漂亮嘅口号。香港人都醒的啊，你噏呢个口号啊，我投你，我睇下你点搞啊，玩下老共都好。喂，但系佢唔使 pay 㗎嘛。They don't have to pay。你 pay 啊。你付啊，你付抄啊，大佬。唔好乱噏啊。即所以啲所谓素人政治有一个问题，我哋讲返转头一句总结嘅就係唔识嘅。唔係好夠膽嘅，自己唔係好清楚嘅，你唔好亂咁噏呢啲政綱出嚟嘅，你自己係會出事嘅。跟住你咪褪咯，俾人睇到你。 唔係，其實講真，你講素人政治咧， 落雨收柴都見到你。 阿朱海迪嗰啲唔係真係素人嚟嘅，咁佢真係做咗十年功夫嘅。 我即係話，呢班友亂噏啲政治口號，四隻字，青年新政我聽到嘅咋。香港民族。我應該笑到大人嘅口啦，咩叫民族？ 唔係冇堅係素人嘅，即係你就算你攞呢個時代力量去做，即係做呢個 reference， 佢都唔係素人嚟嘅。其實講真，都一定係做咗啲嘢嘅。其實係有啲知名度嘅，真係有啲reference 俾人睇到嘅。你包括羅冠聰、小麗 都系喺雨伞运动里面系有痕迹噶嘛？ 你讲时代啦，你叫台湾人计下条数啊！如果你宣布独立，有几多人投民进党一票？赌噶咋？你赌第一，美国佬会撑你；赌第二，老共唔敢掟飞弹。你觉得我投嗰票，我敢唔敢赌啊？ 咁你基进党咪话自己系台独咯？有几多人撑佢啫？ 佢执政唔到嘛，咪乱噏都得啦，执得到政嗰班友。喂，你都要顾下呢啲人民嘅大哥，除咗顾佢有冇饭食，仲顾下佢安全。因为我拣个政府翻嚟做乜嘢啊？第一有饭食，第二起码我人身安全系受到保障噶嘛，大哥。 唔系咁，但系你觉得佢真系系咪真系会 DQ 定还是系长期后任咧？ 系，我觉得而家第一焗到佢惯低同埋跪低。 嗯。即系真系会逼 建制派今次系理真嘅， 即系佢道歉。 建制派都系听阿爷指挥嘅啫。 唔系，但系你觉得道歉咗之后，佢哋系一做嘅，系嘛？ 道歉冇问题。 如果道歉， 以后唔再讲咯。哦，以后唔再讲呢样嘢咯，以后唔攞呢个嚟做议题，咁你都玩完啦。我投你做乜啊？ 唔系因为 咁，我唔好投 A V 人。 嗱，其实讲真， 系咪 形势比人强？而事实上咧，阿梁， 我系佢，而家冇得选择，只有一条桥顶硬上。 嗯。 你得呢條路揀嘅咋？你攞講得 Hong Kong is not China， 你講得 refucking of China， 你只有呢條路揀就同佢頂角，睇下國際社會點反應。不過我判斷咗國際社會睬你都傻， 咁咪死咯！ 美國佬一定唔會出聲。你諗下梁天琦嘅單嘢，我有冇聽到佢出聲？冇。 阿土伯，你真係點條黑路俾佢行喎？即係呢 只有死頂嘅咋？ 呢條掘頭路。 喂，你仲可以攞翻個身材，你咪啲我咯？我都唔恨做議員，我只係宣揚緊我哋嘅香港民族嘅理念啫嘛。你得一呢條路走嘅咋？你做衰仔嘅話，呢一世你都抬唔起頭。 嗯， 我得一句嘅啫。你一就之前唔好講咁撚勁，你講唔勁做咩？你做唔到，你跟住道歉。因为人哋唔俾你做立法会议员，咁你咪真系去 job market 咯。我阿达话斋，阿鸠达话斋，咁你咪搵工好过啦。咁辛苦，难为自己嘅理念原则，放下咁大嘅身段。我原来就想做个位啫，原来唔系讲理念嘅。你所以你唔撑落去，喂，我真系睇唔起你啊。你讲到咁大声，虽然我唔认同你嘅观点，但我认同你嘅行动嘅本质啊，就系、是、你向强权说不啊嘛。喂，老共而家俾压力你，死顶啊，大哥！喂，你系一个最好嘅榜样嚟嘅青年新政，对香港人系咪？嗱，虽然我所有你嘅内容我唔认同，你讲人哋支那，你闹即系你搞喊啲细路嗰啲做法，我完全唔认同。喂，但系你呢个理念，你应该要捍卫你自己嘅理念啊嘛。 嗯、 喂，呢、這个精神系盖过晒你嗰啲枝枝节节嘅弱点，包括甩底啊，又喺度搞小学鸡嗰啲全部算啦。唉，你真系，但系你最后呢一刻 有吉屎啊！ 你一定唔可以 back down 噶，系冇人睇得起你嘅。你一 back down 嘅话，你一讲道歉嘅话，好啊，咪同佢玩几个月先咯。你立法会唔好开咯。唔好运作咯，佢政府，你惊咩啊？喂，你讲得咁崇高嘅理念嘅时候，喂，大家一定要付出代价噶啦。 嗯， 系嘛？如果我系佢，收翻第一样，唔系鸭脷洲口音，我系明讲你嘅，明同你老共玩过嘅，系咪？你赤化我哋香港人，我哋要建立我哋自己本土嘅意识。屌，我帮你讲埋去，大佬真系。 嗯， 喂，够时咯，大佬，第二节。 好，休息一阵。 讲越长。